放弃，眼睛想要亮他的美丽，拿下你的眼睛，放出你的电力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，小眼睛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他最有吸引力，有你塞进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，小眼睛不要放弃，眼睛想炫耀他的美丽，拿下你的眼睛，放出你的电力，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，小眼睛不要怀疑，你的眼睛对他太有吸引力，有你塞进你的隐形眼睛，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。 跟大家说这样一档子事儿哈，深圳有一个市民买完彩票丢垃圾桶，没有想到这个彩票中了一等奖，大奖594万，怎么回事呢？正好是过年期间一直没有清理垃圾桶，年后呢这位市民又从垃圾桶当中翻了出来，这是捡回来的一等奖。所以要提醒各位，今后您买了彩票之后，在还没有兑奖之前，这个彩票千万不要乱丢了。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，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，羞涩的最美感张开，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，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，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。最初的苍老是等待，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，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，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，呀呀呀呀呀，每当旧日的风吹来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都期待昨日重来，耶耶耶。

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和家人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注重一些餐桌上的礼仪。比如说从小爸爸妈妈就会告诉我们说，吃饭的时候不要出声。但是英国呢，一项新的研究给出解释说，吃饭发出声音大并不是没有教养，可能呢是大脑和正常人有些差异，而这些人的大脑前额叶部位呢至少会出现一处异常。所以好像从科学方面来解释说，吃饭发出声音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表现，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在大脑的这个设置上面有一点点问题。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呢？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？靠近后能不拥抱吗？山谷发疯的嘶吼，要你

科技的天堂，连杂草也茫茫，人生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悲伤。天苍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悲伤。 有的路是用脚去走，有的路呢是要用心去走的。牵绊住脚的往往不是荆棘和石头，而是心。眼光不到容易走弯路，理智丧失容易走绝路，但是只要心不走在绝路上，生活也终不会给你绝路走的。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加油吧，我是雨婷，下个小时精彩继续。 自己，如果你愿意再

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平时喜欢收拾杂物的习惯哈？你知道吗？收拾杂物能够让你的大脑愉快起来，因为当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，让大脑循序渐进的进入到持续兴奋的状态，而且大脑思路转换也会更加的快而且有效率。在收拾完了以后呢，人还会获得一种终于收拾完了的成就感和兴奋感，进而让大脑继续保持这种愉快的状态。所以呢，在新一天的开始的时候，在工作开始之前，不妨把你办公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开始吧。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继续欢迎各位。 那海的潮来潮往，不慌不忙，就像你长长的发，在街上飘荡，时间它总会暂停。在那一秒，你就是让人更难忘。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，再度辜负那双美丽的眼，谁让你流了泪，我会伤心不能睡。世界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鞋城北侧二楼，注意事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这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春节期间呢，在河北郎沧高速有一辆轿车因为错过了出口，停在了超车道上，并且倒车，从后方快速驶来的越野车避让不及，撞到了倒车轿车的尾部，两车呢就横停在了高速路的中间。高速公路倒车，我们提醒大家，不管是倒车也好，逆行也好，都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啊！如果说您不小心走错了路口，那就将错就错，再选择就近的出口下车吧。 所谓的卡瓦那多么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，而爱情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还有你的过去有点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心理，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都我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，没关系，纯粹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，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多么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，和爱情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还有每个过去有点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心理，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多问一句你就会在一起。 自打严查酒驾以来呢，交警叔叔们早晚电话短信不断，都是问哪天查酒驾，哪里有行动等等。最近呢，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了全国交警查酒驾时间表，就是每天每天每天，不分初一或十五。所以呢，全国交警将会持续严查酒驾、毒驾等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。再次来提醒我们的各位好朋友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 那一天，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大桥，你说只要一直跑，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。那一夜，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，你说我们很渺小，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虽然曾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，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，虽然那时我很怕很怕再伤心。人之初爱之深，这么久以后没想到又想到那一个人。人之初爱之深，这么久以后没想到还想到那一个人。 暂且保留几分，

上班的你是不是又饿又困呢？来告诉你一个瞬间让你精神百倍的消息，就是今年的清明节、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以及国庆节通通都赶在了周末的时间。那这么细细算来呢，假期的天数并没有减少，只是假期体验相对差了一些。 一屋子的颓废思念，不放手让我睡。你最喜欢听的爵士音乐，慵懒的忧伤的思念。而我站在照片的左边，快乐离我越来越远。每年这个季节特别有感觉，我好想你，想再见你一面。让我们重来好不好，再一次温暖的拥抱，求时间停在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。许多事曾经是煎熬，回头看突然都明了，用一切换你的微笑。 是你最后的选择，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，不敢和我联络，